好了，那就开始吧。刚才我又翻了一下聊天记录，我才想起来我要讲，临时要讲中国文化决定现在中国。因为现在这个脑子也坏了，也觉得有一种万物合一的感觉，问题和问题它的区别没有那么大。原来真如庄子说的，以其义者视之肝胆楚越也，以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越来越活得越糊涂了。但是好在如果即兴的话，即兴碰到问题的话，我还能做出本能的反应。刚才简单的看了一下，也听了一点大秀才老兄这个高论，对于儒教，对于儒家和传统文化的见解，我感觉很钦佩。钦佩的是什么？就是到现代中国这么混乱、这么百家争鸣的时代，仍然有大秀才老兄这样的对于传统国学的这种深挚的热爱和这个比较深刻的理解。如果在别的群我看到这样的发言，我是就回避了啊，我也没有义务再去多讲一些东西。因为这两个群呢，这个交流群还有另一个寻找群，这都是因为由于我的名义去办的，所以我感觉我有义务对所有的群友负责，起码我要把我自己的心声，把我自己的一些理解敞露出来供大家批判。如果要是认为我这是谬论谬误啊，就不能耽误人，免得谬种流传。我就利用一点特权啊，因为这两个群是因为我办的，就我私人花园，利用一点特权，我就单门的拿出来这么，我争取在半小时左右给他讲完，把我的观点阐述完啊，就这一点特权。现在我们中国人很痛苦的一点，无论是哪一家儒释道法，因为许多佛家的朋友们，像慧海无相这样朋友们都是很有智慧的，还有大秀才这样的儒家的朋友们，我相信都是很有智慧的，还有抽半支烟，甚至是那位讲那个大法的那位朋友徐宏业吧啊，那位朋友，我相信他们都很有智慧，在自己的这种知识范围内都做到了很深的思考。可是为什么这些理论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大家却都共同的关注到了一些终极问题呢？全都指向了现代的这个恐怖统治，这种反动统治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佛家讲叫佛性具足，这个孟子讲就是人性的那种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基督教讲这叫普遍启示，普遍启示就是说人人心里边都有的那种启示，对于真理、公义、正义、道德，对于这一系列的追求，人人从小都有，个个从小都有。那么你说了，那些暴徒、那些歹徒呢，他们也有，只不过他们受的这个教育的因缘和让他们错谬了那种追求。就像我小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昨天讲唐山菜刀队，就是临西菜刀队和东矿菜刀队嘛，那时候人人背一个小军挎包，里面有菜刀，其实那事儿我都干过。但是我现在我回忆那时候的感情，就是我有一种正义之心，我认为讲义气，出来混，我们搞江湖的，我得讲义气，认为那就是一种正义之心。好在当时没有碰到这个厮杀的机会，否则现在你们听不着我跟你们语音说话了啊！因为在那种正义之心的驱使下，真的是大敌当前，就敢用菜刀去抡的，去砍人剁人的。因为双方都有一种正义感，我得对得起我的正义这个良心。那么我刚才说到的各家，像徐宏业这个大法学员，还有这个秀才江湖这个儒家信奉者，还有其他的一些基督教的信奉者，都觉得自己心怀正义。 今天我先把这个其他的先排除掉，我就从中国文化的本源来讲讲它和中国现在的关系。人人都恨这个社会，可是这个社会是怎么造成的呢？其实如果你要是好好研究中国文化的话，它一点都不差，它始终是在遵循儒家的老祖宗周公和孔子的教诲。毛泽东那么牛逼，他也没能够撼动一丝一毫中国儒家的这一套三观，就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一点都没撼动。中国文化的最本源，如果我们把这个中国文化的最本源给隔除掉，我们直接从孔孟开始讲，那叫断章取义。因为在这之前起码有2000年就已经产生了中国文化的更本源的东西，这就是周易。在周易之前有连山，有河图洛书，是吧？连山归藏，河图洛书，这都是不可否认的。这四个东西讲起来原理比较复杂，可是它的真正的本质就是一点，就是讲世界是有秩序的，这个秩序就是阴阳，只不过它把这个阴阳这两种属性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排列形式表达了而已，但是它的根本属性就是两个阴阳。确立阴阳的这个意义，确立阴阳为世界本源的意义，它就奠定了中国人的唯物观。到后来那说中国人还信这个黄鼠狼的黄仙、长仙、蛇仙什么的，但是它的本源是在阴阳上，后来那个是属于民间的那种东西。一个信仰它必须得满足几个条件，信仰它必须得能解决世界的来源问题、世界的归去问题，还有人与世界的这种合一性的问题。你怎么根据这个世界的始终规律你安排你的人生，否则就不叫信仰，就叫迷信。我说那个反正大法是不是信仰呢？其实它不是，因为它不是独创的，它不是原创性的，因为它是从佛学里边脱胎出来的。就像咱们中国的武术，说武术有八卦、有太极、有六合、有形意啊，各种拳术，那个那都是细枝末节。它的中国武术的那种根源也是周易阴阳，中医不就是吗？从传说中的伏羲到八卦，眼观天象，俯察地理，到了这个八卦乾坎跟着巽离坤兑之后，过了应该是一两千年，到的哪儿呢？应该是两三千年，到的这个周文王姬昌囚禁在羑里，河南这个地方多了不起啊！哈，羑里，我那次开车去郑州，路上就过羑里，哎呀，给我震惊的够呛，因为那时候周文王就囚禁在那儿，他从八卦演绎出来的64卦，八卦它只是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就像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一样，他发明出来了这种进位方法、进位数学，他为后来的计算机打下了基础。但是他那个二进制当时只是一种数学游戏而已，数学模型，他远远的没有能够到运用到计算机这个领域里面。先天八卦也是这样，伏羲八卦就是只不过提供了这么一个模型，可是直到了周文王囚禁羑里演出来64卦之后，他真正的成为了左右中国人一切东西的一个总原则、一个模型。这模型好厉害呀，但是大家记住，它就是从零和一，就像二进制一样，零和一基本原理，它是唯物的一个动力，对立元素，从它开始演变。零和一之间多一个零或者是多一个一，逐渐的就演变成了64卦。这64卦它分得很详细了，对于人的这种元亨利贞各种功用它演变得非常详细。多一个阴爻就可以否极泰来啊。文王演出来这个八卦之后， 它应用在了那些占卜，那些占卜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个人命运，应用在了这方面。现在那个考古学里边的那个烧龟甲，我们学中医的时候有一个中药叫龙骨，其实就是那个时代，那个时代一千多年，他烧的那个龟甲占卜用的，大量的，上面都有文字的。后来那是50年代，是60年代呀，被发现了这些东西才被，啊不是，这是在民国时候，1920几年那时候被发现了，然后被收集起来，被学者收集起来研究，才诞生了这种甲骨文这个专业的学术。周公就是周文王之后，他的儿子就是周公姬旦，他四儿子，周公姬旦扶助武王的儿子，就是周成王吧，扶助他，登基登了大宝。那孩子特别小，他当时相当于垂帘听政、辅政大臣。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嘛。周公是确实是很贤德，他发现以前的那个社会之所以那么混乱，就是。互相的攻杀，是因为没有一个普遍于全天下大家都接受的一套制度。然后这个周公他制定了一套制度，这就是周公治理。我们可以看《礼记》，《礼记》它虽然是后来总结而成的，但是它反映的就是当时的那种情况。当然了，这之前，据说夏朝和商朝它都有自己的礼，可是集大成的就是周公制的这一套礼。它从国家的典章制度一直到个人家庭生活，甚至都有诛心之论，就是说你自己狠斗私自一闪念，这个在礼记里边就都有。可是周公制定这套礼，他并没有给他一个自然法的依据。为什么呢？因为无论从伏羲八卦还是文王的64卦，这个阴阳它并没有确定有这个尊卑的秩序，有这个尊卑的等级，它是平等平衡的。我们看那个太极图，太极图阴阳鱼它没有一点多没有一点少，就是阴阳这两部分没有一点多没有一点少。然后你再看那个卦爻，那爻就是那一横一竖是吧，那一横没有竖，那一横或者是一段，它都是相等的。你无论是八卦就是324爻，然后64卦呢是200多爻，但是它的阴和阳爻是一样的，没有多一爻也没有少一爻，阴阳平等平衡。虽然在那个64卦里边，乾卦和坤卦各东哥多了一个用爻，但是它也是各多了一个用爻。如果它只多出来一个阳，或者是只多出来一个阴，用为用爻，那么这个世界变化它就产生了。可是没有，没有的话，在卦理上只能是循环，一潭死水里的那种循环，亚健康的循环。但是。周公他连这点起码的东西都违背了，他要搞了一套礼法，就是强行治理。强行治理并不是说他遵循自然法，因为自然法，中国人的自然法就是八卦和64卦，他违背了这个自然法，他强行治理。因为在这自然法里边，这种阴阳平等平衡没有给他提供依据，他就为了他自己的这个姬家的统治，做了一套自然法，就是周公治理，以血缘为中心，以血缘为中心。当时他都没有想到，他只认为以他统治中统治的利益为中心。过了500年后，礼崩乐坏。为什么过500年会礼崩乐坏呢？我昨天我讲地震的时候，就说我的大伯和大伯母，他的男孩都震死了，然后又生了一个。挂在我们家的名下，就是想蒙骗老天爷过关嘛，挂在我家门下。可是到了他的第三代，就是这孩子又生了一代，他和我的孩子几乎就互相就不认识了。周公治理就是他以血缘为中心，然后过了500年，你说那还叫啥呀？ 我也姓张，张春桥也姓张，我们认识吗？不认识了，就维持不了了，这套礼法就维持不了了。以血缘为中心，这是儒家的最大的一个根本。礼崩乐坏，这时候孔子就出来了。孔子就迷恋，孔子是一个很真诚的人，他也是想为天下苍生着想，怎么才能够建立一套更持久的行之有效的秩序，让天下人都长久的老老实实的遵循这套秩序，以至于天下不乱呢？他就克己复礼。孔子有自然法吗？他到50岁之后，他才发现了这个《周易》的自然法依据，然后他就说一句什么，假我数年50而学易，可以无大过矣。那我们就可以分析这句话，假我数年50而学易，是不是可以说如果再多给我几年，我从50岁开始，那么就是说他这句话肯定是50岁之后才说的，他发现了这个周易了，然后他说再多给我几年，早发现这个周易似的，我就可以无大过矣了。也就是说他自己断定50岁之前的那些话全部作废，然后他围编三绝，学这个周易，写了著名的十易，易就是当翅膀讲的那个啊，螺旋翼直升翼的那个翼，张翼德的翼，写了十易。这十易干什么呢？就是专门注解啊后天八卦，周文王的这64卦专门注解，包括这个易传、戏词、彖辞、说卦、文言这一套，一共是十种说法，这叫十易。十易戏词第一句就叫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阴阳位矣。哎，为什么？因为他是克己复礼的思想，他是遵循周公，他并不是想遵循文王，然后他为了周公这套礼法洗地，周公那边既然有尊卑，那么我就从自然法里边给他找根据。他就说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阴阳位矣，这是瞪眼的，瞪着眼睛的在曲解周易。因为周易是阴阳平等平衡，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规律，后世儒家所有的那些学说全都是从戏词这边来的，他的理论根据，他的那些等级尊卑秩序，现在儒家就说如果没有那个等级尊卑秩序，那个社会就乱了。这个等级尊卑呢，我们应该理解为它就是社会的各安其位一种秩序。其实他们都忽略了戏词，孔子做的这个戏词易传本来他就已经曲解了自然法。中国最本源的自然法是从伏羲氏到周文王的那个易学，阴阳平等平衡。可是孔子做十易，做易传戏词，上来就分了尊卑。也就是说第一句已经彻底的篡改了中国老祖宗的自然法。有人说你不尊敬孔子，你就不尊敬老祖宗，那么我试问周文王比他早500年，是不是更早的老祖宗呢？伏羲氏比他要早2000年，是不是更早的老祖宗呢？到底谁在背叛老祖宗？可是继承事实，那么我们就往下看吧。孔子提出来了这套克己复礼之后，中国人他本来就没有那种终极价值的理解和追求，那么就从孔子这儿三波四折的啊，他自己就是那种周游列国叫丧家犬，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他自己在论语里就有，北京大学李陵教授专门写了一本孔子就是丧家犬，因为这是从他孔子自述里边有的，说他自己这套学说根本就没人能够理解，没人能够接受。但是他终于继承事实了，怎么继承事实呢？经过这个儒家这一脉，曾子、子思、孟子，然后尤其到荀子、集大成， 荀子是一个给儒家立下汗马功劳一个人，可是这个人他也是特别操蛋的一个人。荀子是我们河北人，为什么说他特别操蛋呢？他是儒家集大成，集大成者，可是他有两个学生，一个叫李斯，一个叫赵高。提到李斯和赵高，大家想到什么名词？就是法家。其实哪有什么法家呀，他的老师是儒家集大成者，他怎么就成了法家呢？法家这个名词直到汉以后才出来了，说有法家这一说。在庄子的天下篇里边，庄子那本书应该是成于公元前四世纪，三世纪到四世纪，那里边纵论天下诸子百家，根本就没有法家这个说法，就是儒墨道名，名家，有名家就是惠施和公孙龙这帮人，哪有什么法家呀？一个真相就是儒家就是法家，法家就是儒家，得势为儒，得势为法，失势为儒而已。商鞅他给秦孝公进献他的计策，他开始是带着儒家学说是去的秦地，后来都说儒不入秦嘛。可是商鞅那时候是带着儒家学说去的，然后秦孝公不答应，认为那个不好，不能成就霸业。后来他变了三次，最后终于提出来这个所谓的法家说法。其实他只是把儒家学说里边那个言行峻法的那一部分给提供给了秦孝公。为什么这么说儒家里边就有那些呢？我们看礼记啊，礼记那是最大全的集中了周礼的这套学说，这本著作。礼记里边有四诸，这四诸就是西言破律，乱名改作诸，然后奇装异服，奇技淫巧诸，拿到现在来是什么？拿到现在来就是你在互联网上散布各种邪说，散布非党言论，杀，然后此四诸者不以论，你犯了这四条直接杀，根本就没有律师辩论的机会，连上中央电视台的机会都没有，直接把你心肝摘走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去了。这就是儒家里的，这个就是儒家里的。然后到了董仲舒更厉害了。董仲舒就是这个春秋繁露啊，这本春秋繁露啊尤其厉害，他正式确定了后世两千多年都不能再更改的东西。汉武帝他想这个招纳天下贤才的时候，董仲舒就说除了六艺，就是孔子说的六艺嘛，和孔子的学说，把其他的路全要给他们断掉，否则就不利于你的统治。此后的两千多年，中国就是一直都是在按这一套这么走，董仲舒的这套走。你以为这是董仲舒自己胡编乱造的吗？不是的，他是从周礼到那个孔孟学说，尤其是他春秋繁露，他还更加把这个自然法，儒家的自然法等级秩序尊卑这套自然法给固定下来了。他真是一个更集大成啊，他比那个荀子那个还集大成。如果说在先秦的那些所谓的法家，什么李悝啊，慎道啊，吴起啊，商鞅啊，这帮人，我们说他们出于哪一家，我们可以存疑，还有争论。可是后世的王安石、张居正这些变法者，这是不可质疑的，他们就是法家呀。可是这些人他们怎考试考的什么？他们科举怎么进士的？不就是考四书五经吗？你听说过有考法家学说的吗？你听说过法家有自己的专门著作吗？都是考的四书五经，没有考什么法家著作的。法家好像就有一本叫是那个谁写的法经吧，不就有那一本，可是科举里边有吗？ 没有，全是考的四书五经，只不过他进了那个进士之后，他当了那个国家领导人之后，他必须要采取一些手段，就是儒家学说是允许的那些极端手段，然后产生了恶劣后果之后，叫他们成为法家，踢出去，我儒家还不要这样人啊！谢谢听风雨，谢谢你提醒。可是本质上事实上他们就是儒家，为什么吴起是就是吴起是子思的学生，舜道是曾子的学生，或者是他们两个这个老师互换啊，他们全都是出于儒家大师，他们都是他们的学生，然后你自己舔个脸说他是法家，我是法家，这是欺师灭祖。为什么说中国古代文化影响到现代中国呢？因为现代中国在儒家的统治之下一直走到了1840年所谓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曾国藩、史铁红当时说的叫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因为三千年前什么时候不正是周公治理吗？周公治理之后，中国他就根据这一套孔子编的这个自然法，他就叫亚健康状态，他是稳稳定定他走下来了，是不是似乎是稳定，其实那个动乱，每一次动乱都比欧洲的那个宗教战争死人还多。我讲过一次，就是八王之乱的时候，那个洛阳河间王手下的张方，他光吃掉的女人就吃掉了20000多，而欧洲最大的宗教战争他战死的才7万人，他光吃掉的女人就20000多，那些男人呢被他杀掉的洛阳的那帮男人们呢，洛阳的东都嘛那时候。可是他表面上，哎，我们现在唐宋元明清，我们在念每一个数字的同时都有1000万人骨肉分离，那种血流飘杵，知道吧？唐宋元明清我们念得很清晰很轻松，其实每一个字后面都有1000万人那个性命身首异处。这种强大的这种儒家的文化教化这套体系，让中国人一直都没有反思过为什么是这样治乱循环。黄炎培在延安问毛泽东，叫七星也薄，七衰也忽，怎么才能摆脱这个治乱循环？你看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可是在这之前没有啊，2000多年那些知识分子们还是在不断的给儒家学说增砖添瓦，一直到王阳明，到心学，一直到心学了，这已经开始诛心之论了。你对圣人学说怀疑，是因为你的心性没有达到，他就是如禅合一了。中国人一直没有从自然法的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就到了2000年、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哎，然后大家都知道了，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义和团、戊戌变法、庚子之变，然后甲午战争、辛丑条约，一系列的就下来了，是不是？可是安放在人类心里的那种普遍启示，或者是佛家说的那种佛性具足，让那些有知识的人、有文化的人，他不得不去思考这些问题，于是就产生了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那叫徐盛藩，我一时想不起来了，就是，谭嗣同，包括陈独秀、胡适、李大钊这些人，他们呢考虑这个民族自救，然后还有鲁迅。鲁迅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的绝望，他在回顾了这个中国的文化之后，他得出来两个字，中国的文化史就是两个字，吃人。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他的绝望， 他没有瞎出主意，他起码他告诉中国人，你要绝望，绝望之后你才有可能重生，去寻找新机。而其他的人就胡乱出主意了，像李大钊、陈独秀翻译了这个共产党宣言，他们翻译共产党宣言，而是新文化运动引入了这个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是民主和科学。德先生、赛先生，这个很形象啊，一个德，这不是民主吗？赛，比赛的赛，这不是科学吗？啊，这非常形象。中国人对于这个文字语言这个研究功能还是很厉害的啊。可是他们导致了现在我们中国这个样子，怎么导致的呢？尤其是引进了这个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它和中国儒家传统的天下大同一样，天下大同这个理想啊，这是儒家一个固有的一个想法，一个理想，这正好和翻译进来的共产主义这种天下大同哈，正好契合了。他没有违背中国人固有的那个价值观，所以说共产主义直接就进来了，他得到了更多的知识分子的支持和赞成。在这之前，洋务运动为什么怎么展开了，就是因为被1840年以来被洋人的那个洋枪洋炮给打怕了。你从这儿喊着我各种功法，我是形意门，我是八卦门，可以看叶问啊，看我是咏春拳，那都是打鸡血。你真正的谁，你在洋枪面前一个小孩子一枪给你撂倒，这是毫无疑问的。然后就去学习西方，怎么学呀？就学到了这些，改革开放嘛，洋务运动就造枪造炮。可是同时代的稍晚，比这还晚呢，就那个明治维新，日本的明治维新，他们也是被西方人给欺负了，就是那个克里黑船嘛，一艘美国的军舰，当时那个破军舰拿现在来说还不如那个出海的渔船结实呢，一艘军舰放在那个横滨港就把整个日本给震了。可是日本马上就出去学习，学习了什么？不光是学那个造枪造炮，人家更主要的是学他那个政治制度。可是中国人也看到了政治制度，可是先带着一种恐惧心理，为什么？这个违反圣人之训，违反了这个等级尊卑。回来这几个这些大臣们合计来合计去，只能是我们学器物，就学这个怎么造洋枪洋炮。那个制度我们老祖宗的好，为什么呢？那是从周公治理一直到孔孟荀朱子董子，这都是前贤千锤百炼给我们留下的。我们能够背叛老祖宗吗？不能。背叛老祖宗我们不是中国人了。所以说我们只学他的这个坚船利炮就可以了。那后来的梁启超也这么目光也不是非常高的。梁启超很牛逼一个人，因为现代的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些所谓的大师其实都是梁启超的弟子，在梁启超面前屁都不敢放，因为他太博学了这个人，然后他自己的品格也太高尚了。可是梁启超就是顶多学到了制度层面，他没有学到欧美的文化层面。欧美的文化层面是什么？就是基督教。可是那时候19世纪初19世纪末，那个时候欧洲的启蒙运动已经兴起了，就是科学理性这个东西已经兴起了，在欧洲它已经不流行了，已经成为不了绝对主流了。难怪这个梁启超他把那个之前的那些宗教改革那些新教伦理他屏蔽掉。好吧，这时候列宁在1918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东西这一宣传 因为它是天下大同的思想，就是耕者有其田。你看《桃花源记》嘛，是吧？黄发垂髫啊，不知老之将至，这才是中国人的一个终极理想呢，大同社会。所以说，这个东西它在中国，无论是高阶层知识分子，还是低阶层的那个工农阶层，都得到了广泛的响应。讲到这儿还用往下讲吗？下面不就顺理成章了吗？谁提的口号越高尚，谁提的这个平均主义这个思想越彻底，谁叫越得人心，是不是？所以说共产党得胜，毛泽东得胜，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影响下来的。梁漱溟在1950年曾经对毛泽东当面说你专制，毛泽东说你说的太好了，但是你说的还不够，我的专制比你想象的要强100倍。为什么呢？因为你所谓的民主是不符合人民大众利益的，不符合我们共产主义原理的，我要比你专制更100倍才能够有可能建成共产主义。我们要的是真正的天下大同，而不是你们发明于周朝时代的那种以贵族阶级为中心的那种所谓的逐渐的天下大同。我们要先直接把你们这些贵族老爷们先干掉，然后和我们的劳苦大众一起建设大同社会，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原教旨思想。高尚吗？如果我们是那个会议厅里的那些跟毛泽东打江山千锤百炼出来的那些将军们，谁敢再放一个屁，我绝对给他干死了，因为他太高尚了。可是这些知识分子们他就没有想，在当初国民党临战败之前，胡适啊这些人走了，可是他们就没走，梁漱溟他们都没走，到最后怎么办呢？最后怎么办？这时候挺横，到最后梁漱溟他们主动的去要求研究儒家和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关联性相同性，要给他们融合在一起。冯友兰他们都是干的这些事儿，冯友兰甚至进入了这个梁校这个班子，写作班子，专门发掘这个共产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似性。现在的许多知识分子，包括我想包括这个大秀才这个朋友啊，都认为在文革中毛泽东说孔宣民高史抵康打倒孔老二，就以这个为借口说这个因为毛泽东的恶，然后所以说他迫害的人就善，哪里呀、不是这回事儿啊。因为再坏的人他也得拉粑粑，他也得拉屎啊，对于谁来说那个狗屎都是臭的。我的结论就是，现代中国绝大多数的，如果投票的话，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在盼明君盼清官，就这种思想是和儒家传统的东西是一脉相承的。只有确立一个超脱于超越于现代所有政权机构领袖之上的一个绝对真理，才能够永远的改变这个现象。我不要什么明君，我不要什么清官，我只要我自己的天赋的这个人权。好了，可以解禁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吧。苏联的根源其实我刚才已经讲了，因为共产主义这个东西它就是儒家的天下大同理想，只不过它在这个方法论上比儒家的天下大同要更趋向于近代科学，更让人能够相信而已。可是所有为天下大同大一统而努力的那些人为的，它必然会导致专制。博尔布特不就是吗？苏联不就是吗？毛泽东不就是吗？所有为天下大同努力的 人间的那种作为，它都会造成专制。对，因为儒家是讲秩序，它必须从六十四卦里边，人家本来很宽松的一个自然法氛围里边，它必须要做出来一个选择，就是天尊地卑，他把这个要定出来，要不然他没法生存，他不知道这个秩序应该怎样建立。也就是说，儒家不懂两个字，自由。毛泽东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这个是符合大同这一个根本原则的。他为了，因为他从共产主义里边，他看出来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大同，这是中国儒家没有讲透的大同理念。这个大同就好像一只蚂蚁，他认为旁边的这片树林就是大同，可是共产主义认为整个宇宙才是大同。但是我们都不能够否认的就是，这种大同的天下为公的这个理想，甚至是宇宙为公这个理想，是人类很高级的一个理想，这是我们都不能否认的。从儒家到马克思，基督教也不反对大同，但是基督教他更承认的就是每个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特别肯定的说，你毛泽东你也别跟我装老大，你没有资格领导我们去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谁都没有资格。范志业，我的语音你不用仔细听，你只要认可有逻辑那就行啊，你就可以做出来你自己的正确的判断，但是只是相对于你自己的。不对，徐宏伟，你说的不对。毛泽东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是因为恰恰是因为他是真的，他是真的追求大同，他真的相信共产主义这个大同的世界大同的一个原理，否则他没有那么大的底气去干那么大的事儿，土改、抗美援朝、镇反、大跃进，尤其是文革。我知道一个老先生，他是原来张灵甫手下的漠南沽战役，他说我那个重机枪子弹有的是，连续打几天几夜都打不完，就是那手搂不下去，因为对方的人家跟蚂蚁一样不知生死就往上冲，他自己打的手软了，如果他继续打下去，能把所有从那个伤口进来的人全部撂倒，全部打成他血沫子，打成骨粉。可是他自己那种良心，那种佛性具足，那种普遍启示谴责他，他不能再打。你以为毛泽东杀那比他杀的人还要多，你以为他就真的有那么大勇气吗？只有在坚信他是真理的层次上，他才敢于去不惜一切，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大同世界它必然会造成大一统。为什么我说你不能经过人手呢？所有的替天行道全都是邪教，大家记住，任何人他说我替天行道，他都是邪教。我说的是政治领袖。大秀才，你没听过我讲金刚经吧？我讲金刚经，如果我相信，如果释迦在这儿，我们俩能喝酒喝醉了，因为我是他的知心人，你们就是只能是就跪拜吧，是吧？大秀才，如果你承认我博学，其实你就无法再否定我有政见，因为你说我博学，就是说肯定我所说的有你不能够理解的，你闻所未闻的，你怎么知道那里边没有政见呢？你没有对他研究过，你怎么知道那里边没有政见呢？当然了，修齐治平这个并不是说儒家才有的，是所有的文化里边都有的。你只要成为文化，你必须得经过修自己的身，然后你怎么经营家庭，然后治平。只不过各个宗教和各个文化的修齐治平，它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可是我们如果站得更高，你发现他们所有的人他必须得经历修齐治平这四个阶段。甘地不就是吗？他自己先修养自己的宗教信仰，然后他对他的家庭是那种态度，然后他对他的民族和国家是 那个态度，这就叫修齐治平。儒家你要把它当成一个总原则，如果你只把它当成从周公，甚至你们连周公都没想到，你们只想到了孔老二、孔子、孟子，连荀子都给忘了，是不是？然后顶多朱熹下边弟子规这些东西，这个格局太小了，太小了。其实你用孔子的、儒家的这一套格局，从天下大同到修齐治平，到修身养性，到为这个大丈夫贫贱不能移啊，威武不能屈，你就看吧，所有的宗教文化哲学里边都有。